小雪就意味着下雪的可能性开始升高了， 没错。 而大雪呢，就更加加剧了这个下雪的可能性。 嗯， 二十四节气当中呢，具体的说法呢，我们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哈。 好。 其实指的是视太阳达到黄经255度，在月令72后集解当中说呢，大雪11月节，大者盛也，因此而雪盛矣。翻译一下呢，就是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呢比小雪的时候更大了，但是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大的意思 啊。 每个到节气的时候可能会吃，对吧，离不开就食补嘛 啊。 你们比如冬至的时候吃饺子， 嗯， 然后现在好像发现二十四节气过什么节 都 吃饺子就对了、 哎、 但是那个大雪这个节气当中就格外需要食补一下，因为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了嘛， 没错。 而且气象预报也是确实说的是周五周六是本周最冷的两天， 嗯 嗯，最低气温-14度，就你觉得吃什么比较补你就吃什么就好了。我就因为民间可能南方北方包括其他每个地方的可能吃法不一样， 对，像是有的吃爱吃羊肉 啊、嗯， 然后觉得会比较补，然后女孩子呢可能更喜欢吃些像是燕窝啊红枣这种。 哎，就是小的时候最怕什么的，这个补 姜， 不是吃饺子，然后吃那个汤圆 啊， 就都不好消化 的，你要不吃吧家里还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想吃什么，你那天就想补什么就补什么去。 而且冬天啊是一定要这个储存脂肪的时候， 但也别存太多， 不然夏天怎么有动力去减肥呢？ 冬天跟春天交接的那个时候是最该减肥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 是吗？嗯， 反正现在就可以吃，但也别吃太多。那衣服虽然现在可以遮挡一下我们的这个身材哈，但你会发现这秋冬款的衣服也是设计的越来越修身的呢。 嗯， 你的身材的那个肉啊越来越藏不住了。好吧，说到这节气当中大雪，那大家肯定希望能够见到下雪这样的一个天气。 是的，非常的浪漫。 北京去年下雪好像没有下，哎，有下大雪，但是没有积的特别厚， 对，没有说正儿八经的能去去弄个雪人儿或者打个雪仗之类的，算是个小遗憾了。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MV 当中会出现的雪景，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看雪景之后聊一聊各自的印象深刻的大雪的那个场景哈。 好的， 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延禧攻略吧。 好，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几个场景、 啊， 好像还真的是都在这首歌的铺垫之下。 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魏璎珞从，刷马桶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啊，新者库。 哎，从新者库，然后重新的回到那个皇后身边的那个宫， 嗯， 叫什么宫来着？ 长春宫。你这个，你真的看过吗？ 你简直太厉害了呀！然后那一路不是皇上当时说那个要故意整他嘛？ 嗯， 你要是对我怎么样，要求求我的话，我就让你回去；你不求我的话，那你就跪下， 对对， 挨个的 让他 跪 一路， 跪在大雪里。 啊、哦，那个场景真印象深刻呀！ 对对对，是的， 虽然他那么刚毅的一张脸，但是还是会忍不住的心疼他一小下。 没错。 所以这个歌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来看一下吧，雪落下的声音， 一起来听也一起来看。 因为两版嘛，我们听到这个应该陆虎版本的， 是的， 秦岚也唱过一版。 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力，相信， 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大雪多漂亮呀！ 我假装你在说我。 翻大雪，是这样说的哈。 大雪。 你看人家那么伤感的，在这样的大雪当中，一跪一跪的，让多少人揪心的一集。 没错，里面的歌词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但我还蛮羡慕的，要那样的大雪，我也愿意。跪那么一两下，跪一路就算了，对，跪一路还是挺疼的。你说歌词， 里面有一句，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轻轻 啊， 就觉得就是特别， 所以 特别特别的温暖。 你喜欢你爱的人对着你耳边说轻轻， 奇怪哦， 谁是轻轻？ 对，谁是轻轻？我会反手就是一巴掌吗？ 哎，我们俩刚才看 MV 的时候，也是在各种探讨这个剧情当中的种种的人设呀、故事呀， 哎， 也聊到说，哎，要生活在古代真的是挺累的一件事儿。 没错，就是一般人活不过第二集。 就可能每天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吧。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特别是哎，不是在电视剧当中啊。特别是你看这个故宫当中下大雪的场景， 真的超美。 一段时间就引起了就故宫热呀， 嗯， 对吧？播出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想去好好的领略一下。然后包括这个延禧宫不是也是起来了吗？ 没错。 然后大家发现延禧宫跟这个剧中的哎这么不一样，就下大雪之后可能会更加的荒凉吧。不过延禧宫却一波三折的这样的命运，它是经过这个被大火烧过的嘛。但我在想，你说那个时候。哎，宫廷当中红砖绿瓦，然后配上大雪，好像是格外的漂亮。 嗯，可能也就是和我们时不时的去那么几次 啊。如果真的都是那样，你也不觉得。 在这个深闺大院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些就是胆战心惊的。 哎，你包括看以前说那个什么千金大小姐，楼都不可以下的， 哦， 就只能在那个阁楼当中嘛。 到你满十八岁的那天的时候你才可以下楼，然后刚下楼没多久你就嫁为人妻。 真的，生活在哪个时代或者什么样的场景都有各自的难处。 嗯， 如果你不是大家闺秀的话，可能就要为这个生存生活所奔波，但是你是的话就失去了自由。 哎哎，樊雪樊大雪在感慨的时候呢Looper 上单雷说，学姐真美，雪令飞、 哎、 直接给你加一个雪令飞雪飞我觉得 对 还蛮酷的一件事哈。什么飞、啊、雪飞雪飞娘娘。好，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大雪这个事情哈。你印象深刻的大雪是哪一年什么时候还记得？ 2002年的第一场雪。 认真的、哦、 最先想到的是这首歌了 啊，我以为真的是2002年的大雪 啊，并不是 啊。 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上高二那年， 高二那年 大学、嗯、虽然我也不记得是几几年， 你说家乡大学、啊、 对对对对对、嗯、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就是比较严格的时候嘛，然后大家趁着下课那个时间大家就手牵手，因为还怕地滑，然后就一起在那个操场上假装在滑冰、 哦、 然后打雪仗，就是那个场景特别特别的恢宏，这个词用的一点也不夸张，就是整整操场上全是人、 哦、 大家不知道谁跟谁的就砸上。 你说全校学生手拉手然后一起 打没有，就是好多人都在打雪仗、 哎、 就是你可能哪个不小心就挨砸了或怎么的，你连报仇都不知道找谁的那种，就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就是很亲切。 有没有想到一个画面、 嗯、 小时代当中就是大家在没有成为贵妇贵哥之前就都没有穿着芬迪啊各种各样的那个豪袍之前、啊、就在学校当中的时候、嗯、他们不是也会这样手拉手着往前走啊、 哎、 包括在舞台上演出，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大学。 没错， 嗯， 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所以你印象深刻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的友情。 对，其实伴随的还是友情、嗯、给我的感触更多。 那你们那时候会滑雪、嗯、就是打雪仗呀或者是你们雪地跑啊各种各样的雪上的运动吗？ 会啊，都会 啊、 嗯。但是如果你稍微过一点分的话，这时候教导主任该拎的都给你拎回去了。 该拎的都给你拎回去的。 不过，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幸福和快乐。在冷这个方面上，就完全感觉不到了。 因为年轻火力壮嘛。 没错， 但 现在上了年纪了，可能就不觉得好玩了。 谁说？我发现很多上年纪反而穿的就更少一点，不穿羽绒服，穿们大衣， 嗯， 然后戴围巾，反而更盯住。 哎， 就特别是男生，我觉得四五十岁很多就不穿羽绒服。 四五十岁一只花 穿西服套装然后大衣然后那礼帽各种各样打扮起来还是蛮酷的。刚才樊雪说的这个场景我突然想到那个动画电影冰雪奇缘 啊， 是吧？ 是的， 也很像 冰雪皇后。 哎，你有那个梦吗？想要成为那个冰雪皇后？ 有啊，当然有。但是看完无敌破坏王之后，那个冰雪皇后他们几个这个自黑的场景，就真的觉得再跟之前的剧情结合起来也是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 最后在他们不是从那个高处掉下来的时候、 啊、一下子一个那个冰雪， 是不是还是冰雪女王最厉害、啊、 是的，还是她最酷。 我觉得那个长发姑娘也很厉害，她把自己头发编然后送过去，但主要啪那个冰雪打下去、啊、太厉害了。来，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经典画面吧。 好的， Let it go， Let it go。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太经典了，太漂亮了，很希望有这样的魔法， 给自己免度造一个风水城堡，是不是？ 哎， 现在毕竟房子太贵了。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MV 当中已经演到他开始把自己的宫殿变出来了。 哎，好美哦！ 我也希望我有这样的魔力，可以变出一个宫殿来，不用攒钱买房了。哎，家具也不用，全部都是冰变出来的。 你在这里可以天天都穿羽绒服呀？ 没有，你看穿多少。真过瘾， 哦，酷美酷美的，有没有？ 我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最不解的就是这一段， 啊，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的穿衣跟打扮风格是走的淳朴露数的， 嗯， 就是保守系的，突然间成为冰雪女王以后非常的性感， 就是想通了，要做自己， 穿着打扮都彻底的大变样啊。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所有的迪士尼公主里面比较苦的， 啊，嗯， 您可能没 get 到我的点。 从小有超能力，但一直要隐藏起来，然后不能出门， 不是 足不出户，那是什么？ 她是好像在这个影片当中更像女二的一个存在， 啊， 因为她的妹妹占的戏份更多， 啊，而且其他的公主们都有很丰沛的爱情故事线， 没错， 她一点爱情线都没有， 她并没有，她在里面就好像是多了一个会魔法然后的女二， 然后就从一开始就被诅咒被诅咒被诅咒， 是的， 很期待这个冰雪女王二她的一个爱情故事。之前不是说那个灰姑娘拍过一版，就是灰姑娘不是嫁给王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 嗯， 但是在这个灰姑娘新灰姑娘当中，就她发现她嫁给王子不是真王子。 我妹没有看过，你这样会就是伤害到宝宝的， 是不是， 颠覆，会颠覆我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看一个梗概，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觉得好想看呀。他这梗概就是他有一天突然间发现 你是黑童话吧， 不是，是真的上映的。 真的吗？ 真的有这么一版电影， 你是魔鬼吗？ 就叫做新灰姑娘， 啊， 然后他就发现有一天发现 是真人版的还是 不是动画片版的，哦，也动画片版的，哦，就他的王子不是真王子， 嗯， 于是他就晴天霹雳，没有办法， 黑童话吗？ 他的使命一定要再找到真王子，于是又展开去寻找真王子的这样的一段旅程。 我曾经心里的这个黑童话代表作是潘神的迷宫， 啊， 还有僵尸新娘， 啊， 我觉得我要补一下，啊，可能这会颠覆我最爱的 Cinderella。 我看完这个故事剧情以后，我就觉得有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 哎， 到底是怎么样展开他的第二段恋情的。哎，但是那个看迪士尼动画片当中的女主角，嗯，你会发现每一部都很漂亮， 是的， 冰雪女王大眼睛小脸蛋， 这长得好看的人你在唱主题曲的时候都自带特效。 哎， 这不当时那个动画片里也提到了吗？ 在破坏王二当中所有的公主们一出现，我发现哎， 莫名其妙的聚光灯打在身上， 我是脸盲，好忙，除了这衣服上可以分得清楚谁是谁， 嗯， 光看脸真的分不清楚哪个公主是哪个公主。 就是，不都这么说吗？这个好看的人呢，真的是千篇一律， 啊， 但是难看的人却是千奇百怪。 你在说谁？ 他。 你指着镜头当中说谁？ 他 是谁？都会上男雷。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冰雪奇缘》当中的这个下雪天，很美，嗯。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让我们进入到老咖环节。 好， 老咖环节的关于雪的歌曲真的很多。 是的。 你想到哪一首？ 就是描述我整个人的嘛。 啊， 认真的雪呀。 啊，认真的雪还算新一点的呢。 这个还算新啊。 我想到雪一片一片，嗯， 这个歌不是这么唱的。 那怎么唱？ 雪四片。你 get 不到我的笑点吗？ 就直接把那一片一片一片给总结好了。是吗？ 对呀， 啊，好吧，我们还是认真的雪吧。 来喽，认真的我。 那你那叫认真的大雪，认真的打雪。 这首歌曲前面是没有音乐，但是前面一直在飘雪，按照这样的雪的下的密度还真的是挺大的一场雪。 是的， 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 这首歌还不老吗？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听到的。 他还是要比雪人年轻那么一点点。MV 我们大概只能看到这里，然后稍事会进一小段的我们的一个宣传片花，欢迎大家认真听宣传片花的同时，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继续看这个冰雪王子那个时候的薛之谦怎么样用手就把家里的家具啊什么的全变成冰了，全变成雪了。受他的启发，我刚才想，如果说那个刚才不是迪士尼只是把公主聚到一起，下回应该把那王子妹聚到一起，那也是一件蛮酷的事情哈。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这些王子都没太有什么技能，只是长得帅有钱。哎，这个技能已经很了不得了。 技能是亲吻 啊！对对对，亲吻。 好，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二零。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 欢迎回来，这里是确认过眼神、哎、你就是对的人的挑战新歌声。 在一段莫名其妙的 BGM 之后的确认了眼神的樊雪跟大家问好。 我可不是莫名其妙的播放的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我是泽华。刚才你说过你是樊雪的哈，我没有说过。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虽然是放 MV， 但是我们会忍不住的吐槽。嗯，先说一下收看方式。 好，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的频率。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可以跟我们在线一起看雪啦。 嗯，刚才我们看了认真的雪哈，这 MV 有很多年了。 对， 你可以看到一些复古的元素，比如说 2006年 那个时候拍 MV 还有拍照的时候，大家最爱做一个手势，这个对吧，逆光，然后通过这个光当中照射进来。 要么这样，要么这样，要么这样 啊， 要么这样。 但是我发现现在也是这些动作，只不过现在的妹妹们会这样 啊是， 然后这样，对，就近一点，不是那么远了。所以你看时代的变化，这手势好像差不多，就远近程度的一点点的差别。 你怎么的就五根手指头吗、哎、 但是你可以看出年代感。你看这首歌曲 MV 当中，为什么说确认过眼神，女主跟男主是相爱的吧，对吧、嗯、你看这个迪士尼童话故事当中，这男主亲了一下女主、 嗯、 在这个 MV 当中 女主亲了男主， 女主亲了男主， 最后那个镜头你还记得吗、 嗯、 女生亲了男生、 嗯、 然后按照童话故事当中的发展，这男生亲了女生以后，女生就醒了，两个人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完美的安定，是不是、 嗯、 他们这边就很可怕，女主亲完男主以后、嗯、男主活了， 两个人哭了， 女主倒了。你不记得那个场景吗？一开始女主抱着男主，亲完以后男主抱着女主， 这是含了一颗毒苹果， 就把我的生命传递给你了。 你这好恐怖，把我的生命传递给你， 这是一个槽点吧。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当时你看这是不是这个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就提前看过冰雪女王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很有灵感。 嗯， 嗯， 也跟那个童话那个电视剧当中电影当中演一样，这手碰到哪儿那就结冰了。然后房间当中也会下雪。 嗯， 唯一不同的就是它没有变出一个宫殿来。 你不懂，我们这是清冷的气质 啊， 自带这个下雪的特效、 啊、 就是体现出整个人的这个清冷的气场， 也自带那个闪光灯和这个 BGM、嗯、 没错， 谁说只有公主有，王子也有。好吧，明天就是大雪节气了，我们在大雪节气的前一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歌曲当中经常会出现雪的元素。 没错， 跟雪有关的歌曲其实你发现挺多的。 嗯， 然后呢这些歌曲当中当然也会拍摄一些跟雪有关场景的 MV。 我们之前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放过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应该还记得吧。 哎，记得， 一开始那个不是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场景当中吗？ 啊，是， 对吧， 好像雪就有这个浪漫和寂寞和圆满的代名词。 嗯， 就很多很多这个温馨的场景都是在下雪。大家记不记得就小时候有那种公益广告 啊， 就是赶回家吃饺子 啊，对对对对对， 外面一定在下雪。 哎，我小时候印象深刻是那个 是 嘿芝麻糊， 对对对对对、 哎、那 个场景也是在、 啊、是吧，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雪是真的雪，那个时候拍摄起来挺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外面很冷嘛，你为了风度你还得穿的稍微少一点。 没错， 有的雪景是搭出来的。刚才认真的雪当中虽然是下了雪，但是并没有在室外拍， 在家里下的雪、 嗯、但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这如果家里下雪什么样的感觉哈。 哎，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跟雪有关的歌曲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雪一片一片，你怎么唱 雪四片 就没了吗？ 嗯， 那歌怎么唱下去呢？ 哎，我曾经用这个梗让很多人就是笑出来了耶。然后泽华老师就一脸啊 what， 你就一脸这个问号脸在看着我， 这就是 代沟。是 为什么就跟上了年纪的人不好聊天，你知道 真的是好难哦，做人真难。 然后上了年纪的人在跟你讲他们的笑话的时候，你也觉得哎 嗯， 那我们俩就以后就彼此都忍。嗯，好吧，继续来看这个薛死篇， 雪人送给大家。 很美的范晓萱，当时哎，现在也很美了，很帅的王力宏啊。这样的雪真美。 这个版本应该是范晓萱个人的， 而且还有那个大的高的露台。 哎，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光腿神器，他应该真的在光腿吧？ 所以也多冷啊！但这可能是场景搭出来的。 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96年的画风。 包括那个时候也会很流行喝一杯水，不知道为什么喝一杯水。好，就感受啊。我 好喜欢大雪。 嗯， 不是你。 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反应非常快，不给你反应 的 机会。 真 的，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吓死了。 哎呀，真的就没有什么槽点想要吐了，很美。 这个， 哎，你会觉得美吗？ 真的，我觉得很美啊。 不会觉得很复古？ 没有，这个，他当时不是在《好想谈恋爱》，不是跟你里面推出的这首歌《雪人》， 我还不想跟你呢， 我好记仇。对，当时是，而且是在圣诞节， 哎，西方圣诞节啊， 是觉得特别的温馨，然后又特别浪漫的时候。 嗯，确实，看完这个《雪人》MV 之后，就很符合那张专辑的概念。 没错， 好想谈恋爱。 哎， 你看那 在下雪的时候，当时不有这么个说法、 啊、 有没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 啊？有 看过、 嗯、 当时不是说在初雪的时候， 对 许愿，哎，不对，撒谎可以被原谅，是不是？还是许愿可以实现啊？哦，许愿可以实现。 妈耶，我们真的是出现了不同的印象深刻的段落。我以为你说的是初雪的那天要吃炸鸡喝啤酒。 你一点都不浪漫，怎么回事啊？ 必须要搭配起来。然后千颂伊当时第一次就是爸爸给他买的那个炸鸡嘛， 哎，没错， 跟爸爸一起喝啤酒啊，那个印象。 对，小时候的他啊，我想的是，赌命君熙的脑子里面说的，他想到的是那个小女孩在小时候说过的，然后这个时候许愿会实现，还是说撒谎可以被原谅？然后你想到的是他长大了，千颂伊的那个， 对， 看见了没有？这个整个人的风格就是区分开了啦。 可见现在根本不想谈恋爱，只想吃。你发现吃得好以后，什么样的感觉都不重要。 对，只有填饱肚子，让肚子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哎，肚子的那种幸福感会让你丧失掉很多的其他的那种忧愁感。 没错，如果最近初雪的话，大家真的是可以来一份炸鸡，然后配一份啤酒， 哎， 爽的嘞。 但是也不要太撒谎啊，你可以跟你的恋人， 不要太撒谎， 对，撒一个小小的谎，跟你的恋人就可以了哈，也是一件生活当中的调剂 品，小情趣的事情。 是。雪人，当然刚才那个 MV 当中唯一有一点困惑的就是他拿那个手指啊一圈一圈的 感冒了，一定是、就是、 把自己头给裹起来。 这太冷了，这样擦鼻涕方便。 那一刻应该接的是林俊杰那首歌曲木乃伊的心在跳。你笑了，你看，就不是那种嫌弃脸，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血死片，我的那个表情。 你确定我不是因为觉得你唱的难听吗？ 反正我也 是嘲笑。 好吧，接下来继续来看哈，下面这首 MV 我们看的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感觉了。 韩雪， 哎， 他最近很火呀。 啊，他最近为什么？ 他最近超火。 啊、 我就是演员， 啊、 还有声临其境， 啊、 就连续的，还有啊，我是大美人、 啊， 就连着上一些综艺，然后展现了他的这个 才艺， 对各种才艺和各种能力，以及他确实很漂亮。 韩雪刚出来的时候就给人是那种冰山美人的感觉， 没错，错爱一生。 就感觉他距离好远，不敢离他太近， 是的， 就怕他手一指就把他给冰住了。 气场特别的强大，然后也属于就是我们这种就是高冷范的女生。 那你跟韩雪还差很多，虽然你们长得有点像，哎，你确实长得有点像，但韩雪从来不笑，你没有发现？她很少笑，笑也是那种。 抿嘴、 哎、 对不起，我老是樱桃小口连着腮的露牙花子笑，是这个意思吧？ 樱桃小口什么？ 樱桃小口连着腮， 樱桃小口连着腮，然后牙花子， 牙花子非常的优秀，这是我的亲生母亲这样形容她的亲生女儿，就是你什么时候都挺好看的，只要不笑就挺好的。 妈耶， 少说话，是我只要一说话一张嘴那完了。 那你妈妈是不是让你就抿嘴的那个什么？ 哎，对，就让我文静一点。他说我牙花子就是长得太优秀了。 没有人在意你。我们再说韩雪，硬把我们的主题给踹跑。 人家冰冰的主题专场不就是我吗？雪吗？ 简直是冰冰。 韩雪、樊雪都是雪呀、啊。 韩雪呢、最有名的一首歌曲，因为韩雪除了演戏，她唱歌唱也很好听嘛。 没错。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飘雪》那首歌曲。 哎， 那首歌曲也是翻唱。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曲当中那个时候的韩雪冰山美人的长相。 哎，一起来看。 来了。 这 MV 是他个人设计了很多很多理念在里面 哦， 对，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那个王子的衣服跟那个发型， 那个年代嘛，你要原谅。这届的网友太严格了。 这个发型真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MV 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走。

也是很精彩的一支 MV 了。 哎，特别像吉米的绘本作品里面的那个。 哎，有几年吉米的绘本很红， 向右转。 对 对 对 对，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段时间，好像是那个爱情 就是向左走向右走那个电影 啊，是吗？ 啊，郑伊健跟梁咏琪演的 啊，对对对对。 哎，别那个梁咏琪跟郭那个全民偶像的那个男主角叫郭哎什么？ 周渝民？ 不是 啊！哎，我也忘记了。我 那个三个字的长得很像日本男生的那个， 不记得了。 男演员 郑伊健？ 不是。很多你说你心目当中的最帅的男生有谁？ 吴彦祖？ 不是，继续。 金城武。 对、啊、 是吗？ 你看就一定可以碰到他。金城武跟梁咏琪主演 最帅的前三嘛。 哎，对，就他们主演的那个影片就是也吉米的那个改的嘛。 啊，很有那个感觉 啊。你看这个 MV 当中呢， 这是八音盒。你好土哦，你竟然 get 这个点。 那个首尾呼应简直的呀。 八音盒也是很浪漫的、 哎、 这个 可能像一个故事展开一样， 雪中的夜景 啊。这个你看学到没有？韩雪就不怎么像 啊，学到了 是吧？ 点我是不是？ 是不是就 对？下次我也是，就是认认真真的，就是当一个冰雪公主。 给你个特写吧， 吧 不要笑，盯住，然后眼睛要睁大一点 啊，睁大一点。 对，这是睁大吗？这明明是闭上。 啊！你要那种朦胧、那种迷茫的眼神，现在流行眼神杀的。 哎、 也不能笑。 打靴就是打靴。 打靴。 看到没有？不是谁都可以成为韩雪那样的。 对、啊、对对对对，算了，我还是这个樱桃笑口连着腮吧。 还有就跟韩雪很像，刘亦菲其实也是冰山美人。 对，小龙女清冷的气质。 哎，是吧？最后还是大雪，我们看到的是 TFBOYS 的这首歌曲，来直接来吧。 好，我们的时光。送给大家。 看来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我喜欢这个开场。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现在的朋友越来越多。 应该再腹黑一点就是呀、啊。妈耶，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魔法也很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瞬间可以切换到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这应该是两年前的吧， 外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嗯、经过这两年。学来喽。 敢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一路过操场，我只想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撒野，在无间烟的地方，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些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陌生的迷途是我们的时光，狂欢的夏夜是我们的时光，青春的回忆和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会忘。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着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 孤寂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的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只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的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这一期节目上的真格外的期盼下雪的到来， 真的是。 但你不觉得下雪的时候你又会希望它早点过去？ 没有啊， 交通特别不好走。 哎，对， 出门也不是很方便， 除非它特别特别大，然后大到就是 就没有冰。 我说的是上、啊、我说的其实上学的状态，就我们有一年真的就是大到老师说就是不要来上课了 啊。 对， 那都已经算灾了，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嘛？ 是， 也不需要那么大的雪了。但是我觉得，哎，积到一定的厚度，还没有化的时候，也没有路上没有结冰的时候， 对， 那一刻就感 受一下下雪的氛围。最主要的是，你要和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下雪的氛围。 那照你这样说，反正不管你什么阶段，你总会有喜欢的人，不管他是你的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下雪的时候，你终于可以领略到雪地靴为什么还是存在了、啊、终于可以穿得像熊一样厚，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也在座的提醒大家，明天虽然是大雪节气，但是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是的， 手套帽子都带出来 了，不要感冒哦。 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雪白雪白的泽华。 我是也是雪白雪白的粉雪大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晚安咯。 哎，拜拜， 听妈妈的话， 明儿见。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赚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上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北京市。